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 现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

的诗人不忍离去，他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。 甜蜜的歌儿，甜蜜的歌儿，飞满天楼喂，努力奋斗。 实现四个现代化乐威。我们的明天，我们的明天，比呀比明天，明天，明天，明天，比明天。 人飞翔，半间崖 呀房屋啊，天把天楼哎凑成四地耶，左东房楼楼转 的武艺军师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，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少林寺美名辉煌，千年的古寺，神秘的地方，嵩山有故，人人都向往，无数的故乡，迷人的地方，天下驰名，万古流芳，天下驰名，万古流芳，万古流芳。少林，少林，少林。 亲早，跟前方，打柴。 酸葡萄甜不甜，这酸葡萄哎甜不甜， 不甜葡萄哎放嘴 怎结个幽魂？我和我的看妹怎结个幽魂？ 这里是华夏神韵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